one curse. 好，繼續有藍秀郎阿波同我哋一起講呢一宗日本奇案啊，仲有阿魚啊嚇，咁啊，咦又變咗樣嘅喎，咁我 啱啱我收到電話話 嚟先， 話認唔到我啊， 係咩？ 係啊，我收到電話認唔到我。 誒玩啲咁嘅嘢啊，你早啲通知啊，話要我即係隨機認，突然間變到我好咩嗰啲叫咩啊？標奇立異噶嘛， 關 係啊，我唔得呢啲嘅，我好含實嘅個人。係啊，咁嗱誒頭先就講到即係呢一個不幸嘅死者啦，18歲啦 ，Sasaki 啊嘛。铃木是不是 Sasaki？ Suzuki， Suzuki， 即有時你哋出個車名咧，咪叫 铃木 S U E Z U K I，Suzuki 就係铃木嗰個，嗰個即係寫漢字寫铃木嗰個牌子。 Suzuki 啊， 係 Suzuki。 哦，因為我以前咧，我喺大學咧，我讀過日文嘅，讀過一年嘅，咁我個老師啊叫，我以為 Suzuki 添，係 Suzuki 啊。係啊，我哋聽開真係有叫 Suzuki。 即譬如舉例啦，有啲拼音你哋見到咧，譬如。譬如馬茲莫多松本咁啦，咁你嗰個茲咧係 T S U， 咁好多時你哋會讀咗 su 嘅會，即係譬如 ma M A T E S M A T E S U， 你就 masu 啊嘛讀咗，其實係 馬茲莫多 咁樣咯。 Suzuki san， 咁咧就好不幸啦，就呢個阿鈴木沙彩啊，即係相當年輕貌美啊，即係。前途無可限量的一個新進的女星咧，咁就喺自己屋企門口咧就不幸遇害。時間咧就係上年嘅10月8日嘅時候。好啦，咁啊，哇！當時咧一定好轟動啦，報紙賣通街啦，係嘛？ 嚇， 讀埋新聞，咁係咪都即係當時有冇話啲人點樣講咧呢單嘢？即係係咪？係咪啲人先知道原來有個咁嘅女星㗎咁樣啦？ 我今日未至於啦，因為即係尊重死者，唔會都唔紅嘅，唔會咁講。 唔紅都正常嘅，因為啱啱即係啱啱 十八歲喎，即係你唔可以同話，當然18歲啲 AKB 好後生，又講 AKB 添，咁即係都會。 因為你睇開嗰個年齡咁， 即係係啦，即係好專一嘅對於嗰個18至20出頭嗰個年齡層，咁佢有啲好後生都會有名氣，咁但係咁佢個頭先所講啦，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好嘅角度去睇，喂。佢去留學喎，讀英文 喎。即其實佢都本身係唔係就靠個樣㗎？ 係啊係啊， 涵養嘅人咯， 即係有啲。佢屋企藝術家啦，佢阿媽藝術家，咁佢話佢教都幾有教養，同埋英文好叻，咁所以花咗啲時間去可能讀書，咁先至出道。咁啊講翻阿花家姐頭先你問我係轟唔轟動？轟動，因為咧一陣會講啊，先都交代少少就係話吉咗佢11刀。咁香港當時香港、台灣、內地三地傳媒都話割頸， 真 係好殘忍，一個咁後生嘅女仔。點解個兇手咁殘忍殺咗佢咧？同埋佢亦都身份特殊，佢係一個藝人。咁呢兩個要點加埋嘅時候咧，就喂咩咁大仇口啊？18歲啫。咁所以當時幾轟動，同埋喺一個即係要點講咧？住宅區度， 喂，係咯，因為都係去其實啲屋都好密噶嘛， 係啊， 你都唔會話隔好遠先有間屋，咁都好猖狂喎呢個人 啊。係啦，咁所以都幾 4點幾啊？ 係咯，晏晝4點幾，日光日白嘅喎。 係啊， 係咯。咁嗱，但係呢一個女仔嗱，當然一來因為佢個身份特殊啦，又藝人啦，咁二來咧就其實因為當時咧嗰個案情咧發展得好快嘅，咁我諗煲得好緊要嗰單案，因為嗰個兇手咧原來咧都幾快就俾人捉咗嘅喎， 當日 係咯，係 當日就俾人捉咗， 當日好似2粒鐘之後。 我個時間好似3、4點之間就遇害啦， 4點20分， 大概係啊，大概啦，係當日嘅6點，下午6點就已經係被捕啦， 即係1.5-2個鐘頭啦， 係啊，2個鐘頭內就揾到佢啦。 咁據聞咧就話，原來當日已經有人目擊咧，有一個神秘嘅男子咧就企喺呢具屍體咧冇幾遠嘅地方啦，幾百米以外嘅地方，咁咧成身咧，尤其嗰個褲嗰度咧就好多血跡喺度，仲企喺度嘅，即係冇走到嘅，咁啊有人裝到去見到佢嘅喎。 咁講啦，應該話佢行兇之後咧，就有人目擊到啦。咁亦都後屘，因為佢殺人即大量出血啦，鈴木沙彩死亡。咁所以頭先都講咗，佢條褲尖有血。咁佢逃亡過程做咗啲嘢。咁我諗我哋一陣再講啦。 嗱，佢叫做唔係逃亡，好似冇諗過要走 咁。要走喎， 我都覺得，我 揸住未揸住把刀 咁樣。咁講啦，佢就唔喺現場嗰個位置度，佢係行走咗去做咗啲事情。關於呢件事， 但佢俾人見到嘛，即係如果佢要走，其實都可以走得好遠啦。但你話幾百米唔係好遠嘅啫喎， 所以我某程度上即係俾我感覺佢唔係諗住逃， 同埋都即刻揾地方啊，除曬啲褲，換翻啲衫啊！你如果有準備嘅話，係咪啊？ 咁講啦，好似譬如喺香港有一單兇殺案咁，即係發現佢都會即刻走啊，或者換衫去 掉曬啲血衣啊咁啊嘛， 掉曬 落海啊嘛。 佢真係行跟住唔做。 因為睇翻佢嗰個犯案過程咧，其實我猜想佢咧，嗱原本諗住殺人啦，殺阿鈴木沙菜，去到臨嚟去準備喐手嘅時候。又猶豫，哎呀，殺唔殺好呢？佢猶豫嘅，有啲猶豫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呢一個因素引致佢未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兇手咁咧鋪定條路，喂，點樣安排條船咧？去邊個離島度匿下先咁？咁佢又冇做呢樣嘢，我相信到嗰一刻佢都。有啲猶豫，哎，到底做唔做呢件事呢？ 佢係嗰一刻根本佢係唔知道已經自己殺咗人。即係去到嗰個境，即 係精神錯亂。 係咯係咯，去到咁樣。 我諗又未至於精神錯亂，但你話好狂個心態，處於好狂亂嘅心態，我就覺得係有可能嘅。 嗯，好啦，咁我哋快啲交代一下咧，究竟呢個疑兇係邊個啦，好唔好啊？咁嗱，呢個疑兇咧，佢喺個零兩個鐘頭之後咧就落網啦。咁咧原來佢咧個名咧就叫做池永忍。咁我哋望一望佢嘅一啲相片係咪有冇出錯啊？ 有嘅，嗱咁冇出錯。咁但係下邊咧，大家如果識日文咧，會見到又見到又咦？咦又 Charles 池永 Charles Thomas 嘅咧咁樣？咦佢嘅初中時代喎，我哋又話池永忍嗱，因為都講埋啦，佢個背景咧就係一個混血兒嚟嘅。佢爸爸係姓池永，咁娶咗一個菲律賓籍嘅太太，咁即係佢媽媽啦。咁所以改咗嗰個名啊，姓池永，但係 Charles Thomas 就係佢嘅英文。不過佢日本通用，即係你要生活上方便填個日本名咧，佢就幫佢改咗單字仁慈嗰個仁字一個字。所以佢混血兒咧，頭髮攣攣地咁樣。 係好菲律賓 feel 喎，真係啲輪廓亦都好深啊。 係啊，即係同我哋所認知嘅。 初頭我睇嘅時候，你睇張相嘅時候咧，我諗緊佢好熟一個人。 是什麼人先？ 好似一個人啊！ 你啊，陣間你會講噶嘛？係 咧，你都覺得似咧？ 係啊，即係 都講埋啦。 我而家都講埋啊！佢好似我哋好熟悉嘅一個日本歌手平井堅 音樂家 啊，係啦。 嗱，哇！點解我揀呢張相咧？因為咧，池永仁當日犯案嘅時候咧。嗰啲目擊者話佢有攞個頭巾嚟包頭，咁啊當係叫喬裝掩飾啦。咁點解又揀呢一張包頭相？嗱，呢個唔係池永仁，呢個係歌手平井堅。我講少少插曲嘅有趣。平井堅本身個輪廓都俾人成日懷疑佢係一個混血兒。咁有一次咧， 好似印度人 嚟嘅。嗱，點解頭先印度 look 咧？就係佢有一次喺一個音樂節目度自己講，佢一次好尷尬，就係佢搭車啦，喺個車站度啦，等火車。啱啱當日咧就有啲印度人搞一個聚會，咁佢行過。咁其實佢係梗係冇關啦。咁印度人其中一個就唔識，即係唔知佢平井堅啊，就問：喂，掹住，可能講印度話嚇。我哋嘅聚會呢邊啊，你行嗰度做乜啊？咁樣咁嘅搞到個樣俾人誤會咗個印度人。咁佢又可以自嘲喎。咁啊，咁佢諗到咧就作咗首咧有啲印度調子嘅歌。咁佢自己特登扮個印度人嘅 look。咁佢喺嗰個音樂節目度表演嘅時候咧。就跳啲印度舞啊，著住呢個包個頭咁樣，咁我覺得佢幾有氣量喎，攞嚟自嘲幾好玩。 係咯，而且咁佢，除非你歧視印度人嘅啫，如果唔係都冇需要嬲嘅。 所以好唔係其實好多人都中意平井堅嘅，因為佢個樣唔似我哋睇開日本人，佢真係有係啦，因為本身佢黑黑實實咧。係 啊， 其實呢啲真係幾好睇。 索啊！ 咁我中意聽佢，我樣我就唔睇佢啦。 新呼喚愛， 冇錯，就係嗰首主題曲，就係平井堅主唱。 咁啊，有才華啊嘛，好緊要啊嘛。 我回翻嗰度啦，咁就因為我哋點解 翻 太遠啦 ？Sorry 啊，點解我踢咗佢？因為佢個樣真係有啲似平井堅，咁我就特登有少少惡作劇嘛，揀個平井堅個印度碌。 咁你話池永仁佢當時係用一個頭巾包住自己，會唔會希望人哋以為佢係平井堅咧？ 我諗佢希望人哋認佢唔到嘅啫，其實就 唔係應該唔係啱啱嗰個見到嗰隻頭巾。 係啦，我諗好即係嗰啲後生仔好型嗰類頭巾咧，應該係。 咁啊嗱， 我會諗起啊邊個咧？ 邊個？ 齋藤。 齋藤啊！哇，真係開心你拉頭。 我知邊個，我睇過，我大概知邊位。 真係。咁啊，當時佢俾人哋係咪因為有人目擊到佢，然之後報案，所以拉咗佢咧？ 係咁嘅，有人即係亦都唔止目擊啦。咁佢門口啊，鈴木沙菜伏屍咗喺佢自己屋企門前度，咁固然係報警，咁就查翻曬因為咧，我哋都鋪咗伏線，就話有個人跟蹤佢啊嘛。咁而家都開咗股，大家都會知道其實一路跟蹤啊，鈴木沙菜就係呢個池永仁啦。咁你一報警，呢個人女仔死咗，喂，警方第一個反應睇翻有備案噶嘛，係咪最大嫌疑係佢啊？咁梗係要揾佢先啦。咁冇幾耐，佢已經係喺當日嘅6:00左右啦。咁喺幾百米現場嘅幾百米之外就俾人發現佢。 條褲都仲有啲血跡，佢就俾人逮捕咗。 係，跟住落嚟要講嘅呢個情節咧，就先 remind 翻大家咧，我哋又曾經講過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啱啱俾人判咗終身嗰個咧，嗰、那個衰人啊，嗰、那個 AV 女優、女優、男優、 男優 AV 男優，我當咗個女人AV 男優啊嘛，嗰、那個馬里奧塔咧，佢當時殺咗林俊之後咧，佢咪即刻咧又係將佢殺人嗰個過程咧嗰段片咧，即刻 po 上去互聯網啊，通曬天啊！咁不過有少少唔同嘅，佢嗰單咧就幾日之後咧，即係我仲記得有個律師咧向警方報警啊，即係有人將殺人片段擺上網喎，咁但係警方咧就以為係惡作劇啦，即係以為好多惡搞嘢噶嘛，話你個個都話有嘢，我就要跟我咪好唔掂咁，咁冇理佢啊。咁啊呢一單咧原來又好似喎情節，嚇咁就係話咧喺呢一個疑犯啦。據聞佢喺呢個女仔死亡之後咧，佢曾經 po 過一啲嘢咧上個網度啊，通咗天嘅喎，係嘛？ 係冇錯，我而家 可以講噶啦。 而家講個身份咧，係即係講個 關係啊， 係啦。因為其實咧，我都係想俾啲有迷估下，究竟呢個係跟蹤狂啊，定係啲咩人？係啦，但係咧，你啱啱都講到咁啦，咁其實 講到咁啦，既然都知道如今啦， 咁有咁講啦，就係咧呢個池永仁咧，就係阿鈴木沙彩嘅男朋友嚟嘅。 X 喎 ，X 係嚴格嚟講係前男友， 要糾纏個纏啊， 係啊，真係又係前又 係 前。 對我哋呢啲男士嚟講咧，就係分咗手， 點啊？藕斷絲連啊！ 個女仔又未揾到另外一個嘅話，就唔叫前嘅，就唔叫前男友。 咁都得㗎，咁黐人嘅你個人。 咁講翻啦，係一個前男友嚟嘅。咁所以就話點樣會有一個咁嘅殺機咧？咁我哋就會繼續去。講翻而家成個 你講起呢件事都其實叫情殺啦。咁你講起嗱，啱啱你講開阿宇就話男士咧就未有新一個女友都當係前嘅，都當係現嘅。啊，咁我都帶咗一個日本 case 嚟，咁我講少少日本嘅男男女女。呢個係一個日本女仔同我講嘅。佢話你哋啲男士咧係咪成日咧都成日忘記唔到前啊或者前前啊嗰個女友噶嘛？咁個女士咧就一分手。就完結㗎啦。咁佢打個比喻，日本人都幾抽象，就好似你哋咧喺電腦 save 個 file 咁。你啲男人咧識咗第二個或者分咗手啦，你咧識咗第二個咧個 file 咧一個假設前女朋友叫 A 啦，你就 save 個 file 叫 B， 跟住 save 個 file 叫 C。你有你個 hard disk 一 A B C D E 喺曬度，即係你仲記住之前嗰幾個。但係我哋女仔係唔會嘅，即係個 file 叫做男朋友，你再有個新 file 咧就會 replace 咗 delete 咗舊嗰個冚咗上去，不斷不斷。所以咧，我哋只會記住現時嗰個。你哋男人就懶長情，咁佢即係貶低我哋啦。 咁嘅咩？我都好難二分法。 唔同意啫。 唔係真係會嘅。咁當然啦。咁 睇下我都幾深 嘅 啫。 咁我都會嘅。咁譬如都會有分，即係我唔會就好似啱啱嗰個 case 咁，就一個 file 就冚一個，咁我都會擺分開嘅。咁只不過你開唔開翻嚟睇就係一個問題啦。 總之隨時備案啦喺度係嘛？ 即係起碼話俾人知，其實我都有拍過幾次拖啦咁樣啦。 哦，幾次嘅啫， 係幾次， 幾次啫，唔係幾十次。啊，咁啊，但係嗱，呢一個鈴木啦，即係女死者啦，同埋啊呢一個疑兇啦，當時叫疑兇啦，就啊池永啦，咁其實佢哋係都拍咗一段時間㗎啦， 係 應該我估係幾年嘅， 幾年 嘅，幾年嘅指，咁啊當時，但係佢當時咧，佢懷疑係殺人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分咗手嘅狀態啦，即係唔知係咪叫做藕斷絲連定點啦，總之即係 status 上係分咗手㗎啦，係咪？ 佢想藕斷絲連。但係咧，鈴木沙彩咧就拒絕佢呢份咁嘅好嘢。 咁咧，我再講一講啦，簡單啲就話叫做單方面分手啦。 係單方面 有冇好啲係啦？冇好啲啊？ 可以咁樣講。 係啦，單方面分手啦。 咁但係當時咧就喺呢一個拉咗佢之前咧，原來喺互聯網上面咧就有咩咁似嗰單馬里奧塔嗰單嘢咧，就話佢咧就係將佢同阿鈴木沙彩咧之前咧拍低嘅一啲。情慾照片係嘛？ 情慾照片 就鋪咗上網。 有人話有短片添，但係我嘗試睇咧揾咧，都只係得照片，我就揾唔到短片。有人話有短片有照片，係啦，情慾短片。 但係照片你係揾到嘅。 嗱咁講啦，我唔鼓勵大家去揾啦，因為咧就即使你識日文去 search 呢啲名字，或者係你都唔易揾到，唔係就咁真係 Google 到嘅。咁因為我為咗確切。 要確認呢個 case 傳聞中嘅所謂玉照 係咪 到底存唔存在嘅咧？咁我就嘗試去揾嘅，因為有一個講法就係、你哋唔好諗多咗啦，其實係冇呢樣嘢㗎。咁唔知係咪為咗保護呢一個女死者咁樣？咁、結果我係揾到嘅，我係喺一個特別嘅途徑度，跟住嗰個日本人就擠條拎好特別嘅拎，佢放咗某個位置度，揾翻落嚟一個 file 解壓咗佢咧，就真係有鈴木沙彩嘅。玉照， 因為呢些鏟都鏟不曬，春風吹又生噶嘛，好多時都 係，但即係唔同我哋香港嘅，香港就真的可以 copy 咁出，但係會不會就係話日本嗰方面咧對呢些嘢都好？好敏感啊！就話，尤其是個藝人啦，會唔會真係會做一個手，即係一個手腳係會，即係佢政府佢自己會 徹底鏟走， 徹底鏟走啲嘢咧？ 咁講啦，我唔好用鏟走啦，係佢管制咧比較嚴啊，冇錯，確實管制得比較嚴，即係香港有一啲，我諗我大家都知道發生過咩事，即係你自稱我朋友咁就可以 send 俾你。咁近排其實荷里活都發生過一單啦，就係有某啲女星。 那個就拗靠， 佢講都得啦，因為佢真係確實證明咗係嗰度出事，個保安俾人解咗，咁你傳我，我傳你。但係日本嗰度咧發生呢啲情況咧，即使佢係唔係藝人都好啦，如果知道呢件事佢唔係當事人想咁樣做咧，好多時嗰啲網站都會 delete， 因為佢管制得嚴。咁如果你話我都仲揾到咧，就係佢擠咗一個好隱蔽嘅地方度，你係要敲佢門，咁佢咁樣俾你，咁佢都唔係直接 send 俾你，佢話俾你知擠咗某。嗰個地方大家知道很多 website 係可以放嗰啲咁嘅 file， 咁先至揾翻爆解壓翻，先至見到嗰啲相。 咁佢哋嗰個網絡上嗰啲保安都做得很好啊，即係都即係要保護一啲即係需要保護嘅人啦。總之 咁好正常啊， 好落力去保護佢哋啦。 當年嗰單咧， 喺邊啊？ 你嚇阿陳冠希嗰單？ 陳冠哦，陳生嗰單。 如果唔係， 自己攞嚟多呢煎啦嗰啲。 咁世界成咁啦。 講開對一般人嘅保障，都日本係個法例揸得比較緊嘅。譬如舉例，我哋成日都喺地鐵啊咩見到，影咗你先咁嘅，唔好話公唔公審先啦。咁我呢個人喺度做單槓喎，影佢。日本咧呢啲咁樣，你冇問佢同意咧，係可以構成侵犯佢嘅人權，即係侵犯佢嘅等於偷拍。 版權，即使肖像權。 係啦，試過有啲 case 捉早佢話偷拍，但其實佢唔係影內褲底。即係叫裙底啦，唔係影呢啲，但係都定性佢，你唔當事人唔知道，那個女仔行行下，你企後邊影佢背影，影佢條褲，你都屬於係偷拍，試過咁樣有人俾人拘捕咗嘅，所以呢方面日本係對私隱啊、肖像權係揸得比較嚴。 狗仔都咪好難做。 係咯，咁同埋如果譬如我去一個地方影相嘅時候，咁唔覺意影到人，有啲人唔中意。 你唔好鋪出嚟咯，係嘛？有機會俾人哋。 我意思就係話，打個譬如，我同你去旅行，咁我哋合照啦，咁唔覺意影到佢，而佢又知道嘅時候，佢會唔會係用呢樣嘢？ 問得好，咁我嘗試答嗰、那個。嗰條界線定咗喺邊度咧？就係、個官會判斷你影呢一張相有一個淫意，有一個淫褻嘅企圖。例如你覺得個女仔個背影好靚，你個屁股好靚，雖然佢著住衫，但你背後影佢，你就係犯咗呢個犯禁啦。但係正常，譬如我哋有個人行過錄音室咁影咗佢，我哋冇呢個判斷到噶嘛，冇一個淫褻嘅意圖嗰度咧，個官就係唔會判你有罪。 即係冇啲不軌嘅意圖啦。總之 佢個法律係咁。 咁、 好啦， 幾啲嚴喎都。 係啊，咁我哋但係拉翻。翻嚟依單 case 嘅話咧，就係話其實當時佢因為太短啦嗰個時間嚇，因為喺佢即係懷疑殺人之前咧，其實佢嗰幾個小時裡面啦，係嘛，佢就鋪咗即係好快速咁啊，將呢啲咁嘅相片咧就鋪咗上網嘅。但係當時因為其實冇人知道鈴木沙彩死咗啦，或者都唔知呢個女仔係邊個，就算見到呢啲肉照嘅話咧，都冇咁敏感啊，即係要話即刻要揾個即係呢個男主角出嚟咁樣。所以咧，但係主要嚟講，點解佢落網就因為咧，真係俾人目擊到嚇，同埋咧就喺街度拉到佢嘅，係嘛？咁啊拉咗翻去咧，喂，好奇怪地咧，佢好快咧就認罪咯，招曬供喎，係咪即係有咩拳腳對待咧？日本警察會唔會又係？ 我咁啦，我爸爸以前工作關係咧，就即係後生嘅時候工作關係就去日本警噶啦，橫濱啊、神戶港咁。咁但係佢同當時我哋好細個教我哋，喂日本啊，不過全世界都係啦，千祈唔好帶違禁品入去啊！如果唔係啊，啲海關捉你入房啊！打到你認啊咁，咁佢嗰陣咁講，唔知係咪嗰陣嗰個風氣係咁。咁但係 可能全世界都係咁啊。 嗱咁講咧，日本有一啲案件咧，譬如六幾年代發生，到今日翻案咧就冤案。原來嗰個兇手話所謂疑兇啊，屈打成招。 咁你都要證明到啫，屈打成招先得㗎。有人要出嚟做證㗎喎。 因為嗰個 case 咧就即係唔長講啦。嗰個 case 就 很明顯那個嫌疑者只有一個、還不是你，你以前是打拳的，你當然是這麼暴力的人，一定是你了，那就打打打認了。那就回來這裡，現在近年呢，我感覺上跟我們打交道，日本人呢是真的相當講人權、我就不相信 了 很多，頂籠有些什麼呢，叫黑臉黑面白面的警察，即是一個人出來很惡的扮到另一個人，唉，你認了他了、你家裡你媽媽很擔心你的嘛，心想我叫碗豬扒飯給你吃，因為這個情節呢經常在那些劇出現，所以呢說警察局裡面有豬扒飯吃，就有那樣的傳聞，就是說拿豬扒飯哄你，然後唉，你媽媽很擔心你的、 即是遠攻的、 一個就硬的、 動之以情的 嘛，所以、就我相信不會拳腳，但是這個呢就認了罪、我看很多罪案很有趣，日本人捉他呢，他的暴行啊，說你誤殺怎樣怎樣，當日就認了， 是不是很勇於承擔、這個民族的人、 他們都有這樣的心態，還有如果負面一點說比較單純，覺得即是我們俗語叫斷到正，都走不掉了， 流得出都不怕認了， 譬如池永仁，你之前有個底跟蹤過他，你的女友報前女友報了警，一拉拉了是你現場又有空氣在這裡，你怎麼走呢，他說這樣認鬼了他了，那就認了， 是好了，當時他認了的話，當然他就會拿個口供就講回交代回實情了，究竟自己呢怎樣殺他，還有那個即過程是怎樣之前、我們不如講一下這個、我覺得都挺離奇的，真的這 樣去僕個女仔的話、 他先講剛才都交代了，就是他嘗試那些叫做叫做偶見思連想啦，咁但係 俾翻佢啦， 係啦， 箍煲啦，但鈴木沙彩就冇咁嘅意思啦，咁佢已經咧就有一種，我想咪有即係所謂叫做咩外邊恨啦，咁啊已經想 煩啦，可能覺得人哋煩， 係啦，對佢不利嗱，咁啊呢件事發生喺東京呢個三英寺啦、但其實阿池永仁佢自己住喺關西地區，即係京都嘅住係，咁佢咧就喺京都度咧坐個叫做夜行巴士，嗰啲叫做一啲叫做長途巴士， 即係夜晚先開嗰啲係嘛？ 係啦，嗱點解夜晚開就係話方便嗰個時間好用啲。新幹線其實係快嘅、新幹線你如果喺大阪去東京，其實三個零鐘頭就到，咁、京都再駁駁車啦。咁但係呢啲咁嘅巴士咧，淨係大阪去東京咧就七八個鐘嘅、再京都啊再遠啲。咁點解要強調呢樣嘢咧？嗱，第一搭呢啲叫夜行巴士，夜晚開第二朝到咧就平啲啦。第二，我想講就係呢個人咧。應該那個心都很想做這件事，想殺害他，喂特登千里迢迢、喂來去搭飛機，我們搭飛機 坐幾個鐘關西去、 如果在大阪去東京已經要七八個鐘，如果不塞車七個鐘不上近、京都又再加多可能是加多三十分鐘，好長的時間都 一晚 的， 當然在車上可以睡覺的，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夜晚那我想 定是貪便宜的， 我可能貪便 宜，可能貪便 宜，我覺得他很執意要做這件事、因為因為有時你搭新幹線幾個鐘到，可能是不是一下衝動呢，這下這樣搭成晚到了，到了東京他才能買空氣，就 好似嗱，佢而家佢嘅死亡嘅日子就10月8日咧。咁據聞咧，其實佢九月底已經去到 係冇錯。 呢個東京即係屋企嘅女仔屋企附近。 佢9月27日喺自己京都嘅屋企度出發。咁其實佢到咗嘅時候咧，都係28日啦。28日佢就買空氣啦。但係咧嗱，10月8日其實距離都有成10日嘅喎。 係咯。 佢冇即時咁樣去對佢不利，如果唔係死咗啦。 係啊。 佢一路就係糾纏佢，跟蹤佢喺佢屋企門口度糾纏啦，喺度打電話俾佢啦，或者係 send。Line 即是我哋用 WhatsApp 香港，但是日本人主流是 LINE Line。 我玩過了嗰陣時，我真係好耐過咗冇幾日，我就已經 delete 咗佢啦。 點解？ 好煩啊！好多人無端入咗嚟咯，因為又要你 at 佢啊咩嗰啲係咪啊？你係咪覺得嗰啲啊？ 我都用緊，都用 啦。係 咩？我唔知啊，佢記得嗰陣時係好多人唔知點樣又。總之佢有好多嘢彈出嚟咧，好煩。 我咪開頭嘅時候咧，就因為嗰個 apps 開頭出嘅時候咧，就多啲人玩，咁所以咧就會好多好多時你一 好多唔識嘅人， 唔識嘅彈出嚟。 係啦，我就唔中意呢樣嘢。同埋 WhatsApp 已經好多自己 friend 已經要 social 咯。 因為 WhatsApp 佢就一定要你電話號碼。 冇錯冇錯，呢個重點。 咁日本人就玩 Line 多嘅，係咪？ 搖啊嘛，嗰陣時我哋好興搖噶嘛，即係搖啲人 friend 翻嚟啊嘛。 因為咧，大家玩嗰啲貼圖就知道咧，其實成個系統咧，雖然佢背後嘅出資都係有韓國出資啦，但實際開發人員主要都係日本人。咁你就啱過你口味。咁你同日本人講，不如大家 WhatsApp 下。聽都未聽過， 因為第一佢要佢知佢冇 錯 number， 即係好似內地人玩 WeChat 咁啦，中意 係類似啦。咁佢 WeChat 都可以搖啊嘛， 係啦。 咁佢 Line 就 line 嘅短信啦，或者係打電話俾阿鈴木沙彩就箍煲，我哋叫箍煲啦，咁就不遂，咁佢就喺屋企門口度糾纏啊，等佢啊咁。所以我哋第一節已經講啦，鈴木沙彩咪同佢媽媽陪同下去備案咧。其實就是備案呢個前男友糾纏佢、跟蹤狂佢係， 係已經頂唔順，去到一個咧即係好恐懼嘅階段先要去報警啦、我諗係咪？ 因為我同你分咗手，咁、你就不停咁由朝到晚咁樣係跟住我，又要嗌我，咁佢咪覺得煩咯？ 同埋要向得阿爸阿媽求助已經好大鑊噶啦，我相信佢已經好驚噶啦。咁、但係咧頭先你又留低咗第一 part 留低咗四個字嘅暗號啦，你話從天而降係點樣從天而降法咧？ 嗱，咁佢去到28號都是買空氣啫，未殺佢啦。糾纏又糾纏，結果咧，阿池炳仁到後期就動殺機啦。咁固然動殺機嘅當日嘅10月8號啦，咁佢當佢殺人嘅時候係3:04，但係較早時候中午之前到啦，其實佢已經係從天而降喎。點從天而降咧？就係頭先我睇到嗰間屋啦嘛，係兩層高嘅。 我再睇多次嗰間屋，譬如嚇第六啦，六至十啦，唔該， 係 係即係屬於叮當屋啦。 叮當屋係啦，咁阿池炳仁咧？六至十屋嗰度係啦屋，咁啊池炳仁去到嘅，即係固然知佢地址啦，去到個地址度，佢咧，你睇下佢身手都唔錯噶嘛，嗱，同埋仲有喎，佢同啲 friend 講喎，我練定格鬥術，我準備去要有啲嘢要做，咁其實 同 friend 講埋添， 但佢話有啲嘢要做啫，佢冇講做乜，嗱呢間屋，咁咧佢住二樓噶嘛，阿鈴木沙彩間佢房間就喺二樓嘅，呢、這個池炳仁咧身手唔錯啊，佢就爬上二樓度。爬上二樓，即係窗係冇鎖嘅，冇鎖嘅。 如果我哋睇叮當嗰啲，就係通常係帶住嗰個旋轉嗰個嘢， 竹蜻蜓， 竹蜻蜓係嘛？係啦，咁就飛入屋㗎啦嘛。 咁咧佢又唔使竹蜻蜓，佢就爬喺重天啦，喺二樓啊，開咗佢個窗，就入咗鈴木沙彩嘅房間，匿咗個衣櫃裏邊。所以我話從天而降咧，就係咁解，喺個天度嚟爬，二樓度爬入嚟。 即係將自己匿埋喺衣櫃度，就等待機會出去同佢再講數，係咪咁啊？ 嗰刻到咧。是不是講數我都不知道， 但帶刀 他帶埋刀喎，其實他就話咧，諗住等他回嚟，我就咁樣噶啦， 或者嚇下佢啦。但係佢好像又冇講話自己最初的動機是純粹想跟他講數，好像講到自己咧一嚟就已經係諗住要喐佢咁喎。 我估計想殺人多，點解咧？ 邊有咁蠢會同警方講話我係想一開始想喐佢嘅？係、人都會話我諗住同佢傾下啫，點不知佢反抗啊？我都係智慧嘅，通常咁講。 但係最慘係佢喺個呢個櫃裏面嘅有證據留低嘅。 衣櫃裏 衣櫃裏啲男人， 呢個衣櫃裏啲男人留低咗咩？ 嗱，佢咧就點咧？佢入咗去個櫃，佢入個櫃之前啦，做呢件事。之前咧，佢通知啲 friend 就話：，我要去美國，幾年都唔翻嚟住噶啦，大家、即係 留咗啲遺言啊，已經。 唔知遺言定咩啦？ 可能叫遺言， 留言 話俾人聽，應該佢可以一走噶啦，即係佢可能就想做一個推卸嘅責任啦。總之我唔喺現場出現過。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當日就頭先所講啦，爬咗入二樓，入咗嗰個衣櫃嗰度，入咗衣櫃度咧，咁有利器嘅啦嘛，已經。佢搞下咧，諗下，開始係咪冷靜咧？殺唔殺佢好咧？咁開始咧，想走人咯又。咁走人最慘就係佢唔敢走住，點解咧？咦？如果走，咁我要沿路走噶嘛，留下佢哋翻咗屋企，咪撞個正一正。咁好尷尬。咁我攞個 line 出嚟咧，就 send 短信咧，就俾佢個 friend。咁咧， 當時就一點晏晝嘅1:20多啦。 最初個短信咧就佢話係點半到啦，好清楚1:27，因為點解咁清楚咧？後嚟揾佢個 friend， 喂，交你個手機出嚟。嗰啲短信咧就完完全全喺電視新聞報道咧出翻曬嚟，幾多分鐘係分鐘都寫埋嘅，1:27就話喂五點啊，好緊急，要求助求助。咁跟住咧就話喂，我而家咧就走唔出個家門度。咁喂，你咩事咧？咁其實我類似做緊啲好似跟蹤狂咁嘅行為啦。 即係自己都講埋我嘅，即係佢嗰個心底説話出嚟。 係啦，佢講話去咗女友嗰度，佢話我走，我一匿咗喺個前女友個櫃裡面啊， 唔知點算好。 係啦，咁但係個 friend 話梗係走啦，但係佢我唔走得住喎，驚住佢屋企人翻嚟或者個女仔翻嚟咪撞到影影。喂，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忙？喂，你幫我打電話去個女仔屋企個家居電話度，如果人聽，咁屋企有人啦；如果冇人聽，咁可以走佬喎。咁跟住佢個 friend。據咁講就有幫佢嘅喎，有幫佢打，但係唔知點解佢又冇走，足足咧就留咗幾粒鐘，咁一路匿下匿下就一路跪度冇出過嚟。咁阿花家姐頭先咧，我哋第一節應該係我哋鋪咗伏線咧，咪話阿警察嘗試打電話俾佢呢個池永仁，喂你跟蹤人哋，池永仁冇接嘅， 係咯打唔通揾唔到佢啦，總之嚇。 我哋解唔解埋個謎佢咧？ 解埋個謎佢啊！我哋翻嚟解啊！ 好啊好啊好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